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就有计倾嘅时间啦。咁咧，大家知道咧，经过几个礼拜嘅 work from home 之后咧，今次我哋唔仅系翻到嚟就有计倾，就系翻到嚟咧我哋嘅录影厂咧，同大家咧终于可以现场继续倾哲学、讲哲学。咁今晚我哋讲咩题目呢？将会系讲黑色幽默。David Hume 呢个苏格兰作家咧，可以话我其中一个咧最中意嘅作家。咁好高兴咧，今晚咧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对佢哲学嘅睇法。咁今晚咧，除咗我之外咧，都有其他我嘅主持拍档啦。咁啊，介绍下大家今晚人脚先，包括咗 Alex 系啦。咁啊，研究知识论嘅 Alex 咧，将会系帮你讲解一下咧，即系幽默今晚嘅怀疑论咧，可唔可以怀疑到一啲我哋好惯常都会有嘅一啲日常概念啊？咁另外当然仲有康庭啦，系啦，同埋我哋大师兄 Roger 系啦。咁啊，事不宜迟啦，正式进入今晚嘅主题啦，即系无啦啦做咩要讲啊 Hume 咧 ，David Hume 幽默讲嚟做咩咧吓？ 因为我估大家都好鍾意 Hume， 即係好多时尤其是读哲学嘅人呢，即係你諗住读啲奇形怪状嘅嘢㗎本来都。咁但係一去到 Hume， 你发觉真係有啲哇你諗都諗唔到咁奇怪嘅嘢。而且佢做出一个我会觉得即係对我嚟讲呢，我唔知你哋系咪咁，即係 Hume 系一个好特别嘅人物啦。即係佢同另一个喺即係现代哲学里面 Descartes 系其中一个。Descartes 我哋好多时话佢系理性主义嘅开山祖师，但係同时我会觉得佢系成个现代哲学嘅第一人咁样啦。所以即係歷史上都有個朵叫 Father of Philosophy 咁。Hume 好得意嘅就係 Hume 係經驗主義者啦，佢係經驗主義者總結曬成個將經驗主義成個傳統嘅嗰個邏輯結論推出嚟，係好犀利。並且我覺得佢更加犀利嘅係，基本上去到佢嗰度時候，佢將所有佢之前嘅哲學，甚至對知識嘅理解人都打倒曬，扭轉咗好多嘢咁樣。所以佢嘅破壞力好驚人，好黑色嘅，所以我覺得咧， 即解釋返我哋個名啊嘛，除咗為咗食字之外，係真係有意思， 真係有意思啊！唔係 我想呢度補充一點就係、是，我好記得我去讀 Hume 嘅時候啦，即係上西方哲學史嘅時候，嗰陣時係劉創福教授教嘅，跟住然之後佢有一個注腳講就係話我哋讀哲學嘅時候或者應該外間嘅人聽哲學家好多時候聽嗰啲係咩人咧？譬如話頭先 Roger 講過 Descartes 啦。呢、这個當然係對哲學好有影響啦，或者係尼采啊之餘啦，但係對幽默Hume呢個人其實冇乜點聽。但係其實反而調翻轉咧，喺成個哲學史上邊，或者去到今時今日嘅哲學咧，幽默嘅影響力好大嘅。咁所以我想講就係、是、即係家庭觀眾未聽過幽默呢個名係唔需要驚訝嘅。同埋如果 甚至你未見過毛呢個字都係唔需要驚訝。 我哋 因為就我嘅經驗係除咗喺幽默呢個名字出現之外，都未見過第二次。 甚至到十幾年哲學咧， 仲係讀幽默， 一直以為讀幽默嘅，讀到而家 幽默， 係每次都係康庭糾正我哋先知係幽默咁樣 ，send 埋嗰個字典嗰條 link 俾我哋先知唔係咁讀咁樣。係啦，咁啊好正常嘅，所以不過係一個即係我度講兩句就係、是我應該會講我相信就係、是、Hume 咧有一種我覺得好展現到哲學家之外哲學家嘅精神，呢、這個我好欣賞嘅地方，即係。我唔係好講到我中意邊個哲學家，我覺得個哲學家好勁咁樣。但係 Hume 真係其中一個好欣賞嘅哲學家，因為佢將理性嘅一啲前設推到最盡之後咧，會有一個就算接受唔得結論咧，我會話佢一個理性嘅勇氣，接受一啲咁樣嘅結論，而我哋覺得唔係天馬行空咁簡單，係有一個堅實基礎推出嚟。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點解我會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同埋佢嘅結論係你好難接受，諗嚟諗去，但你又反駁佢唔到嗰種感覺咧，係好正，我覺得。咁啊，嗱，我哋今日會。Hume 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佢即係以前嗰啲哲學家都有呢個傾向，就係泛泛掂咁樣啦。咁我哋講唔曬咁多嘢，咁我哋集中我哋嘅主題，今日就會講佢呢本書裏面嘅其中一啲部分啦。咁呢本係好出名、好重要嘅，我哋話就係、是、Hume 嘅一本叫《人性論》嘅著作，即係好癲嘅嗰啲，即係啲哲學家咧，即係廿幾歲係寫咁樣，寫兩年就寫完咁厚咁樣，即係你唔知道做緊啲乜嘢咁樣嚇。喺廿幾歲嘅時候，咁啊呢本書其實係。佢成個 project， 佢第一本即係叫正式完成嘅著作啦，即係不過因為你見咁厚咧，出咗之後就唔係太好賣嘅。咁呢本書裏面佢分三個部分，一個部分講即係所謂理解啦，一陣我會講下點解。一個部分講情感，最後一個部分講道德嘅。咁由於咧初出咗嘅時候佢好大信心啊，但係結果個市場嘅反應唔係太好啦，跟住後來就打散再出啦咁樣，咁咪好賣啲咧，咪薄啲可能。咁呢本書其實係佢成即係反映咗佢成個哲學生涯思想嘅一個大 project 嘅。即係其實佢有一次Descartes啊，都係喺嗰時佢好即係有啲不滿啊，對當時嗰個知識嘅環境嘅境況，即係包括科學、哲學，似乎都好多唔同嘅理論。但係好似即係喺佢眼中咧，即係啲理論如果跑得出嚟，有人接受咧，純粹係嗰個人講嘢叻啫咁樣。其實佢哋講啲嘢都係好流嘅咁樣，經唔起理性嘅批判咁樣啦。咁所以佢要重新啊，某個意義之下，好似Descartes咁，要揾翻一個新嘅基礎出嚟。Descartes 嘅做法就係要揾一個無可懷疑嘅起點啦，呢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嗰集啊，理性醒定經驗勁啊，參考一下。咁 圈咧用另一個角度啊，佢將因為而家我哋關心嘅係知識啦，佢認為，所以我哋要揾翻知識嘅基礎，知識嘅基礎只能夠喺翻人性嗰度揾。呢個係相對翻再之前，因為大家會覺得所有嘢包括知識、道德、價值都係喺宗教嗰度嘛，喺嗰度教啦歐洲。咁圈會覺得要喺人性裏邊揾翻，所以佢就要去研究人性裏邊一啲，尤其是將人同其他生物區別出嚟嘅。所以人最特別嘅係咩？就係人同動物都可以感覺呢個世界。但是人能夠理解這個世界，所以人的理解能力一定有些特別的地方，所以他在這裡有一個部分去講這件事，而且是一個很核心，因為他影響到我們有的其他能力，譬如人和動物都會，譬如你打他可以感受痛楚，熱的時候他都會有熱的感覺，但是人有更多複雜的情感情緒，人會覺得啊好有時啲嘢做唔到啊，覺得好失落啊，覺得好 frustrated 啊，等等呢啲咁樣唔同嘅嘢。咁於是佢又會研究一下人嘅啲情感部分嘅嘢啦。咁人同其他動物有個唔同嘅再進一步就係個道德啦。人有道德嘅意識啦。人唔係淨係實際上做咗啲嘢出嚟，仲會似乎會感覺到佢所謂對錯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喺呢度呢，似乎我哋如果未搞清楚人係啲乜嘢，好多。其他嘅譬如，因為佢覺得我哋嘅知識有啲咩知識啫？譬如我有自然科學嘅知識，係咪？嗰啲係同人性比較遠一啲，但係都同人性有關，因為佢都係人嘅認知嘅對象，而且運用佢嘅理解能力建構出嚟一啲對世界嘅理解嘅啲系統或者一啲解釋啦。咁另外有啲甚至更加直接同人有關啦，譬如邏輯學啊、道德哲學啊，或者你話美學呢啲咧，都係同人嘅譬如審美能力啊、道德意識、道德感啊。同人嘅認知理解能力等等呢啲有關，咁所以呢本書裏面佢要做嘅就係要即係、就是、去研究一下，所以佢叫做人性論啦。而且佢嘅野心好大嘅，其實因為佢呢本書嘅做法就係對比翻當時牛頓啊，牛頓寫咗本書，佢就係搞自然哲學，即係搞物理啦，我哋叫做嚇，但係嗰陣時叫自然哲學，佢要去重新話俾大家知，我哋點樣用一種經驗嘅方法去了解呢個大自然呢個世界。佢要做本類似嘅嘢，用類似嘅方法，一種好科學經驗 研究人嘅 研究嘅對象就係人啊，喺呢度 係啦。所以好得意嘅就係因為即係頭先話呢本書太厚咧，唔好買啊嘛。咁啲作家都係咁啦，太厚唔好買咧，就一係就寫啲簡單嘅版本，一係拆細佢嚟出啦。咁後尾所以圈咧，去到後尾我哋讀大學嘅時候咧，通常讀嘅會讀後尾嗰啲，因為嗰啲易睇啲嘅。咁佢拆咗佢頭先咪 Roger 講話研究人性啦，其實佢成個 project 係咁就好得意啊！研究人性裏面佢分三部分噶嘛，人類理解能力啦，emotion 啦，同埋呢個道德啦。咁佢其中我哋對讀得多，即係今日可能會講得多啲，就係、是、關於個叫做 inquiry human understanding 嚇，關於人嘅理解能力嘅研究嚟嘅一個。咁呢個好得意就係因為佢好似研究人咁啊。不過佢研究人嘅時候就發現咧，佢個目標最終唔係就係解決人係咩嘅問題，或者人性係點嘅問題，佢係將知識依樣嘢，即係對於唔同嘢嘅知識嘅，應該你會講啊，譬如對於因果關係嘅知識，對於好多唔同嘢嘅知識，最終發現個我哋唔係研究嗰啲嘢，你要透過研究人咧，先可以研究嗰啲嘢，所以最終係翻返去關於人嗰個理解能力嘅結構度上面去講，咁所以最終研究人咧，同一時同理解外邊嘅其他事物咧，係唔能夠自然二分嘅，係會有一個一體兩面嘅效果喺度。咁嗱，我哋可以知道呢一集，即係頭先 Roger 都講過啦，即係除咗即係圈去到歷史上面咧，啱啱走到去，所以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嗰個競爭度，即係大家可以睇下，所以走得意嘅定位，即係一方面咧就係繼承咧有一集叫做理性勝定經驗勁啦，大家睇翻啊，如果你想睇個前設，就係歷史走去嗰度咧，理性主義同經驗主義嘅鬥爭，而之後咧有一集佢就係咧，我哋叫康德德唔得啊嘛，就係後屘為咗回應圈作為呢個大終結者咧，有個更勁嘅終結者就係康德。就是回應翻圈嘅所有 challenge， 咁於是你可以話呢一集咧係扮演一個橋梁角色嘅、就係經驗主義、歷史主義 debate， 同埋康德嘅集大成者中間咧，其實好重要就係幽默，係啦。咁或者康德可唔可以幫我講下幽默嘅貢獻喺呢個 debate 裏面係點樣？ 或者輕輕講下呢個 debate 先、雖然之前嗰集都講過，但係重温少少啊。咁圈個時代啦，當時有一個好重要嘅爭論嘅喺哲學界，就係、是、究竟知識嘅 nature 係乜嘢咧？咁咧，因為有一班人，嗰班人叫理性主義，佢哋就相信咧，我哋可以單憑思想，或者你叫理性啦，單憑理性就可以獲得呢個世界嘅一啲知識嘅，咁啊唔需要通過經驗嘅，咁啊，咁咧經驗主義咧就係即係圈嗰一派啦，就係反對呢個諗法嘅。佢認為我哋所有嘅知識其實最終咧都要通過經驗去即係對世界嘅觀察，我哋先會知得到嘅咁樣。咁兩個 debate 最重要嗰個核心喺邊咧？就係究竟我哋有冇一啲叫 innate idea， 即係一啲先天嘅 你唔需要通過學習，你已經有嘅一啲觀念喺你個心靈入面咧，有冇啲咁嘅嘢咧？咁我就咁講好似就覺得經驗主義符合常識多啲，因為喂大佬，我冇見過一隻狗，我點會有狗嘅 idea 咧？我冇見過杯，我又點會有杯嘅 idea 咧？咁咁但係其實理性主義佢哋認為有 inner idea 未必係咁反常識嘅，即係咧喺某一啲領域，譬如數學咁樣，即係咧我哋永遠唔會見到一個 perfect 嘅圓形啦，或者一個 perfect 嘅三角形㗎嘛，係咪？咁但係呢我哋點解會有呢個 idea 呢？又或者有一啲概念無限咁樣，你見親嘅嘢都有限㗎嘛，即係我當你見到一千個人咁樣，你都見到一千個人啫，但你可以諗有無限喎咁樣。咁呢佢哋就會覺得我哋其實有一啲 idea 呢就唔係通過經驗攞返嚟嘅，係如果你信有神啦，就係、是、神送埋俾你嘅，你一出世嗰陣，你有理性嘅話咧，就附送俾你。咁咧呢啲 idea 有乜咁重要呢？就係、是、如果有一啲 idea 我哋唔需要通過經驗觀察都能夠得到嘅話咧，我哋就可以憑住呢啲 idea 去推論出一啲知識。而呢啲知識咧，甚至乎係超越咗經驗嘅層次嘅，連經驗都唔可以知道係點嘅。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譬如神係點樣嘅，即係咧點解？我哋會有神呢個 idea 咧，跟住憑住神嘅 idea 咧，嗰啲理性主義者可以推論出佢一定存在。例如係咁啦，又或者憑住心靈自我呢個 idea 咧，可以推論出我哋有靈魂，而且係不滅嘅，即係咁樣。而呢啲咧，你通過經驗係觀察唔到嘅咁樣。咁佢哋嘅爭拗就在於究竟有冇呢啲 idea 啊，進而有冇一啲知識係唔需要通過經驗而獲得嘅咧？咁樣，而Hume就係一個經驗主義者，就是、反對頭先嗰一扎嘢啦。 因為補充一句就係、是、嗰、那個 idea 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同知識個關係喺邊度咧？就係、是、因為對佢哋嚟講，包括理性主義者同埋呢個經驗主義者，就係、是、所有知識都係透過判斷嘅方式嚟表達嘅。譬如我話呢度一隻杯，呢個一個判斷嚟。但係判斷係由 idea 構成嘅，觀念構成就係、是、杯啊、一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如果你話任何 idea 都要來自於經驗嘅話，即係任何判斷都必須要有經驗嘅基礎，先可以算得上知識咯。 係啊，所以最終佢嘅爭論就係在於，即係如果係有 inner idea 嘅話咧，先有機會可以單憑理性，唔需要經驗觀察就可以獲得知識。但如果你經驗主義真係啱嘅話，就話冇嗰啲 idea 大佬。冇嘅話咧，就一定你冇啦，冇嘢可以退啊！你推就 starting point 噶嘛，你冇 starting point 喎，咁焗住點啊？就首先經驗中獲得某啲 idea， 就係嗰個判斷嘅基礎，所以獲得一啲關於稱得上知識嘅判斷嚇。咁於是咧就冇所謂先驗知識啦嚇。嗱，咁我依集講到呢度先，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歡迎翻嚟自由計傾，咁我哋啱啱咧就講完咧Hume嘅人性論啦，同埋關於佢喺個 debate 裏面，即係個所謂經驗主義同埋理性主義 debate 裏面咧，佢扮演咩角色啊？ 都啲背景嘢啦， 係啊，背景嘢啊，就係頭先講嗰個爭拗在於，喂，究竟有冇所謂 innate idea？ 即係有冇上帝啊？如果有嘅話，送咗 idea 俾你，你可以唔用經驗咧，就可以推到啲知識出嚟咧。咁 Hume 作為呢個經驗主義者，照計梗係話冇噶啦，要係係嘛？所以所有嘢都要靠經驗先至可以獲得知識噶嘛。咁佢冇嘅話，咁嗰啲 idea 點嚟嘅呢？我哋可以點樣理解佢嗰個諗法呢？ 我可以補充一下嘅，即係頭先講到就係圈會認為知識嘅基礎就係在於一啲經驗啦，因為佢係一個經驗主義者嘛，佢唔會講到就係話有一啲天生嘅唔知點樣嚟嘅，或者神賦予俾我哋嘅 innate idea。咁即係話佢認為佢人喺腦入面有嘅所有啲概念，其實都係從經驗而嚟嘅。咁佢解釋就唔係咁簡單話經驗嚟就咁就完嘅，咁可以分兩樣嘅。第一樣英文叫 impression 啦、，impression 嘅意思如果好簡單講就係一啲好直接嘅觀能經驗啦，可以咁理解啦。譬如話我望到呢度有撇啡色嘢，有張台，或者我肚餓，我譬如話突然之間有性慾咁樣，呢啲好直接嘅，好 vivid 嘅佢話。 你一定係睇完，我諗到咁多例子啫，我就合理啲啊，都唔緊要嘅 ，OK 嘅， 因為要好 vivid 啊嘛， 都係最 vivid 嘅，好白顯嘅，咁我覺得好強勁嘅， 好 impressive， 好 impressive 啊呢個。 咁呢個係第一種啦，咁我諗可能係最簡單，大家都會明白嘅。OK， 譬如我打佢一拳咁樣，佢會痛。 我有個痛嘅 impression， 係啊，痛嘅 impression。咁第二種咧就叫 idea，idea 意思咧就係、是，譬如話我哋 recall 翻或者去諗翻、回憶翻、我哋之前 impression 帶俾我嘅嗰啲感覺， 即係回憶個性慾咁啊你， 即係呢個係一個 idea 嚟嘅。譬如話我諗翻啊肚餓係啲咩回事咧？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個 idea 嚟嘅，咁樣咯。咁佢會認為同理性主義者唔同嘅，我哋所有嘅知識嘅建構咧，都係基於呢一堆 impression 或者 ideas 嘅，咁樣。 咁大致上面佢如果係， 所以頭先我講法其實係咪咁講？我冇理解錯就係、是，其實 Alex 講法就係話咧，我哋都頭先講過啦、，idea 就組成咗 judgement 啦、即係嘢都組成咗知識啦。咁就可以問噶嘛，嗰啲 idea 邊度嚟？如果擺翻個 debate 裏邊咧，就係、是、理性主義者就話：喂 ，idea 就有啲先天係我哋有噶啦咁樣。但係經驗主義者譬如謙嘅話冇嘅話咧，就答噶嘛，嗰啲 idea 邊度嚟？佢就話其實全部都係透過 impression 而嚟嘅，就嗰啲感官經驗又好，或者內在經驗又好，呢啲經驗 impress 咗我哋之後咧，就令到我哋開始就之後形成一個 idea， 我哋可以就於是攞翻嚟做回憶啦、做想像啦，做或者建立 judgement、做攞知識啦咁樣。 所以講翻清楚啲就係、是，即係 impression 係最基本嘅嗰一層。然之後再上面就 ideas， 然之後我哋透過 ideas 就可能會有一啲知識出咗嚟、 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就係、是、impression 其實係嗰啲 idea 嘅來源嚟嘅。 所以咧其實帶翻落去頭先講同理性主義嗰個辯論嗰度咧，其實有經唔主義有個 project 嘅，就係、是、咦你話有呢啲 idea 啊嘛，你話有無限啊，有三角形啊，有 上帝 呢啲嘢，其實咧佢如果佢要反駁到理性主義嘅話咧，佢個方法就係、是。將呢個 idea 追溯翻去，最後其實係 impression 嚟嘅。咁樣咧，佢就成功解釋到有呢啲 idea。 咁就點做到咧？因為好神奇啊嘛！即係如果理性主義者就會回應噶，喂，我冇見過無限噶嘛。頭先四哥話，我冇見過 上帝啊， 有啲概念我冇見過噶嘛。咁但我有嗰個概念，我有個 idea 喎。咁啊，即係嗱，經驗主義者錯啦，圈嗰啲就錯啦，因為我都冇嗰個經驗，都可以有個 idea。 所以佢會圈會提出有一啲佢機能咧，叫做 association of ideas 嘅，即係咧我哋咧最初一定。攞翻嚟嘅嘢咧，點都係impression 嚟噶啦。不過咧，然後咧，我哋變成咗一啲 idea 之後咧，我哋可以將啲 idea 做一個組合啊、比較啊，然後就用呢啲方式咧，就可以產生到一方面可能產生知識啦，另一方面可能產生到一啲想像嘅嘢啦，咁樣。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個 impression 係第一步嚟嘅，即係佢 impress 啊，即係其實我哋一般講嘅就係我隻眼耳口鼻直接好似感受外在世界嘅嘢啦。咁謙就唔中意講外在世界有冇嘢啦，呢啲我哋唔知噶嘛，係咪？咁但係起碼咧，我哋嘅感官印象。啲印象印咗落去個心靈裏面，呢個第一重。咁但係即係其實咁樣同動物冇乜分別嘅，因為動物都有 impression 嘅，佢都有眼耳口鼻噶嘛，佢都有感覺感受嘅，即時當下嗰啲啊講緊。但係人同動物最唔同嘅就係佢可以透過回憶回憶翻以前曾經直接見過嘅嘢啦，嗰啲試過經驗啦。咁但係有啲唔同嘅喎，所以佢會覺得 idea 咧，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好似你複印咗原本個 impression， 所以有啲失真嘅，即係你直接而家。佢解釋我哋日常經驗，我望住個杯，我覺得好清楚啦。我諗翻啊，如果今晚翻去諗翻今朝嗰個杯咧，模糊啲嘅 idea 同埋個 impression 嘅分別咧，就係 idea 係模糊啲嘅 copy 咁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佢觀念咧都分兩種嘅，即係好多分法。其中一個就係佢分一啲叫簡單觀念，有啲叫複合觀念。咁頭先我哋講觀念最終要來自印象啦。咁但係有啲譬如話有啲嘢我哋唔係直接有印象嘅可能，但係我哋譬如你可以有九頭龍嘅觀念咁樣，或者四頭狗咁樣啊。你咪諗咯，因為 真係見過㗎，可能 咁犀利，有啲係見過啦，睇《哈利波特》嗰套戲嘅時候。咁但係咧，好多時候我哋可以話，只要你有咁，你點解釋咧？如果你話一定要所有嘢來自印象，係咪？咁佢哋嘅解釋就會話，你見過狗，又有數目嘅觀念咁樣啊，你就可以將佢組合出嚟，加幾個頭落嗰只狗度咪得咯。原本你見過嘅狗係一隻嘅個 impression 啦，假設最初嘅印象，然後你將佢倍大佢，加多幾個頭落，你可以喺腦海裏面形成，你甚至可以畫佢出嚟添啦，係咪先啦？咁所以呢啲就係一啲叫複合嘅觀念，佢係由啲簡單嘅觀念構成嘅。簡單觀念就係你唔可以再拆散噶啦，譬如啲直接顏色黃色嘅觀念啊，呢啲咁嘅嘢，佢來自於黃色嘅 impression 咁樣啦嘅印象。咁所以雖然複合嘅觀念未必來自一個所謂複合嘅印象，譬如四頭狗，可能你唔需要見過一隻四頭狗，但係佢係來自於一啲簡單觀念，而嗰個簡單觀念最終都必定要聯繫到某一種嗰個人直接感受到，或者其他人啦講俾佢聽都得嘅。後來係咪？咁佢嘅直接嘅印象嗰度咯。咁所以喺呢度亦都重要一點就係、觀念係好重要嘅，因為構成知識，我哋係要做判斷嘅時候，唔係直接用啲印象，唔係用 impression 嘅，係用觀念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嘢原則上我哋冇任何印象，或者唔能夠到最後追溯到某啲印象咧，我哋就唔能夠有相應嘅觀念，我哋就做唔到任何嘅判斷。譬如我話我有杯嘅觀念，我首先要有杯，要話呢度有一隻杯，做到呢個判斷是有杯嘅觀念。咁首先我要見過杯。或者某個人見過話俾我聽，可能有時啊，諸如此類咁樣。你想講啲嘢，你講。 唔係，我想講就係如果感覺好得意嘅就係、是，所以 Hume 呢個講法咧，就會區分咗。譬如舉個例，動物啦，舉個例，如果係真係啱嘅話，係冇所謂咧，可以透過 impression 之後形成 idea 咧，可能動物就冇咗有知識嘅能力嘅，因為做唔到 judgement 啊嘛，佢根本就冇辦法有 idea， 係嘛？亦都可能佢冇咗某啲能力嘅，譬如舉個例，可能少啲想像力啦。 少某一啲想象力，因為我想象嘅時候係咩啊？就係嗰只杯唔喺度嘅。我想象只杯咧，譬如急，我想象我攞只杯嚟打乒乓波咁樣。咁你可以想象噶嘛？但係咧，有想象能力嘅時候咧，就會運用到 idea。而如果你冇嘅話咧，就冇咗能力啦。 係啊，係啊。所以人，因為我哋翻返去佢個 project， 其實佢研究人性係啲咩？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所謂人嘅理解能力。理解能力係一種點樣能力咧？即係人嘅心靈喺呢方面，其中一個就係去組織。勾连唔同嘅观念去形成判断，然后构成对世界理解嘅一种能力咯。呢个系动物冇嘅，所以佢里边头先康庭都提到，即系个心灵嘅一种好特别嘅机能就系点啊？佢会将啲观念点样摆埋一齐，将佢哋所谓 association 咧联系喺一齐。咁譬如佢话似样嘅嘢，你会倾向于摆埋一齐喎，将啲嘢系咪？你会将啲近嘅嘢睇成系有关系嘅咁样。你望住呢个杯嘅时候，你会觉得呢个杯呢个弯位同呢个杯身嘅关系密切过佢同。唔知好遠嘅，譬如康庭嘅關係咁樣，即係唔會咁樣嘅。咁所以人嘅心靈係會用唔同嘅方法去連結起上嚟啦，咁樣將呢啲嘢，咁就構成我哋好多唔同嘅判斷。如果嗰啲判斷某個意思之後符合個事實，就叫知識咁啦。所以喺呢度，佢對知識都有一個睇法啦，就係話佢區分得兩種知識嘅啫。佢第一種知識叫做所謂觀念之間嘅關係嘅知識。咁譬如我哋話三角形有三隻角咁先算啦。咁其實呢句嘢係一個判斷嚟嘅。佢判斷緊三角形呢樣嘢咧係有三隻角咁樣啦。好啦，咁呢個我哋話係真嘅啦，假設係咁先啦。咁但係呢個真嘅意思係咩？或者佢係一種咩性質嘅判斷咧？呢、這、一個佢唔係描述緊呢個世界上嘅事實嘅，佢係描述緊三角形呢個觀念同三同埋角啲觀念之間有種咁嘅內在關係。 我將我講明顯例子就係獨角獸係有一隻角，因為呢個好明顯同外在世界如果有啦，外在世界係冇關係嘅嘛，即係因為外在世界係冇一樣嘢叫獨角獸。而我哋會話啊，依個説話或者依個述句係真嘅，係因為佢哋觀念之間嘅關係，就係如果有一樣叫獨角獸，佢顧名思義就係得一隻角，同事實上邊係點樣係冇關係的。 調轉嚟講，嗱呢啲係啱嘅，所謂即係叫觀念即係關係啦，佢叫 relations of ideas 做出嚟嘅一啲判斷。咁只要呢啲係啱嗰啲，咁嗰啲係錯咧，我哋都用呢個方法判斷嘅。譬如咧，你知道咧，鹿咧可能就唔係馬嚟咁樣。咁呢個如果你話鹿係馬咧，即係內在地透過觀念就知道呢個判斷係錯嘅。因為鹿同馬係兩種係概念上唔可能共用嘅， 你講得好強喎咁樣， 係咩？ 咁可能演化上， 可能演化上咁可能咁嘅手法啦，即係舉例子係，即係譬如三角形有四條邊咁樣，呢只就可以係啦，即係咁啊，咁我想講可能用一個錯嘅例子啦，係啦，咁啊，但係個意思一樣嘅，就係你可以透過有時咧觀念即係關係咧，判咗啲講法判斷係啱定唔啱。 同埋我哋唔需要特別睇個世界係點啊，即係譬如你話相對另一種，譬如我哋話牛有兩隻角咁先算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判斷啦，都好似牛啊、角啊、義啊呢啲咁嘅觀念啦，咁啊將佢擺埋一齊啦。咁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呢兩句嘢似乎有啲唔同嘅。我哋話如果佢都係即係啲真嘅判斷咁先算啦，牛真係有兩隻角啦，假設唔係三隻三隻角啦。睇落去表面上都似係有樣嘢，然後講佢角嘅數目。但係當我話你要判斷究竟三個人有三隻角係真定假咧，你點判斷咧？或者先講個簡單啲，牛有兩隻角，假設我同你拗，你話三隻，我話兩隻，咁你點判斷咧？通常？ 睇下我哋啲經驗咯， 係揾只牛係睇下啦，睇下有個咩 impression 咁，即係有咩印象啦，係咪？然後去判斷真定假。咁我就要首先揾啲牛出嚟啦，然後去數佢只角啦。哇！但係你諗下，好，我數完兩隻，咁你啱咯咁樣。好啦，三個人有三隻角，點判斷佢真定假咧？首先我揾曬啲三個人出嚟先，收集一堆三個人，然後數佢有幾多隻角？三隻喎，真係個個都嗱，你係咪咁啊？嗱，唔係啊嘛，你諗下個情況好古怪，因為。其實首先你要知道佢係三角形，就已經知道佢係三隻角啦。你唔係揾佢翻嚟先數啊嘛。牛唔同，你係揾咗只牛翻嚟，然後睇個經驗符唔符合你嗰個判斷。咁所以呢度咧，佢叫第一種知識係純粹關於觀念之間嘅知識，即係三個有三隻角嗰啲。但牛有兩隻角咧，呢個叫我哋而家嘅術語就叫經驗知識啦，因為佢關於經驗世界，佢叫做 matter of facts， 係關於事實嘅知識。對佢嚟講，事實嘅知識就一定要聯繫到某啲 impression， 即係印象。我哋即係要睇下啲牛。然後數下佢啲角，用呢啲方法先能夠斷定到呢個真定假。但係三個人有三隻角，呢啲所謂觀念之間嘅知識嘅判斷咧就唔需要。 係咁可唔可以話其實對於圈嚟講啦，呢啲咁嘅 relation of idea， 即係三個人有三隻角呢啲，其實只不過係我哋叫做同意反覆啊，即係只不過係你知道三個人呢個字點解咧，你就知道三個人三隻角呢句嘢係啱噶。所以咧，當我話俾你知三個人三隻角㗎，其實我冇講多咗新嘢俾你聽咯，係咪可以咁講？所以咧 ，relation of idea 其實會唔會言下之意咧，就係冇增加到我哋嘅知識嘅？ 咁樣講，因為 用佢嘅時候，我哋而家嘅講法好似就係語言嘅問題嘛？呢個好似你知道啲字嘅定義就知道啦。但我估對佢嚟講，佢冇去到咁盡嘅，因為嗰時候佢唔係好明確區分語言同埋即係心靈裏邊嗰啲觀念之間嘅關係。反而佢嘅諗法會係我哋都係講緊啲觀念啫嘛。其實兩種都不過一種係關乎觀念與佢都係講緊心靈裏邊嘅一啲嘢。我會覺得三個人呢個觀念同佢觀念就唔一定去到語言嗰個層面。 同埋補充一句就係，就算喺觀念嘅層面咧，有時候你唔充分知道個觀念嘅所有情況嘅，即係我哋有時數學就係咁樣。例子啦，我哋有時唔知道咧，原來某啲觀念咧，數學觀念啦，推出嚟咧，其實有某一啲理論嘅後果啊。所以我哋咧係即係唔係咁直接嘅，即係所以某意思上嚟講，你都係咁啱嘅，就係咧 relation of idea 俾我哋知識咧，其實係第一個觀念裏面已經混含咗啦，可能係。不過有時我哋唔係咁直接就睇得到，都要慢慢仔細思考、理性判斷咧，先推論到出嚟，先知道依個判斷咧，原來是一個真嘅判斷。 佢解釋清楚觀念之間有某種關係，都係一種知識啊嘛。如果你本來 咁，我哋都應該有一個時間觀念嘅關係咧，所以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歡迎大家翻到嚟就有計傾。咁咧，啱啱上一節咧就講完咧Hume嘅其他嗰啲知識論啊，嗰啲基本嘅概念啊等等啦。終於咧嚟到呢一節咧，就去到我最亢奮嘅部分啦，就係我讀Hume點解咁正，成日推介人睇咧，就係佢將嗰啲 idea 嗰啲理論咧，即尤其是呢個經驗主義原則啊，應用到解決啲具體嘅就問題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好正，即係 推翻曬我哋一般嘅諗法。 係啊， 如果你讀完Hume講 causality， 你都覺得好冇嘢啫，你就唔好讀哲學，或者唔好做人咯。我覺得真你對知識冇任何興趣， 係其中一個對我最大衝擊嘅一個哲學家嚟。所以咁，所以我哋今次就開始討論咧，佢用佢嘅理論咧處理所謂因果嘅問題嚇，即係 causality。即係呢個係因，所以因果好簡單咁講就係、是，喂冇啊，平常講有因果噶嘛，我一嘢打落個杯度，隻杯爛咗咪，我打爛咗隻杯咯咁樣，有因果。 即係或者某啲係導致另一啲嘅發生咁嗰啲。 係咪有啲應該啲重要噶嘛係嘛？ 呢個好重要嘅，我補充翻少少先。Hume 有啲人會形容佢話一個 negative philosopher 嘅，即係一個負面嘅 philosopher， 負面嘅哲學家。點解咧？其實就因為佢好負面地打破咗、破壞咗我哋嘅一啲。日常生活我哋common sense 上面知識，因果一個好大嘅日常生活之中，我哋一定會接受嘅嘢。譬如話，我最近好中意煮餸嘅，咁跟住然之後，咁煮餸一定你諗下，煮餸你一定要依靠啲因果關係，如果唔係你唔識煮噶嘛。譬如話，你睇到一個人個食譜係咩意思咧？就係話你跟住佢咁樣做，你再咁樣重複咁做嘅話咧，其實就應該會係煮到差唔多嘅嘢出嚟嘅，除非你用錯材料啦。譬如話當中一啲細節都有啲好明顯因果係。譬如話，我想煮溶嚿牛油，咁點樣做啊？就係話我會睇到話，之前喂我用火去烘嚿牛油好溶喎，咁然之後我未理解到就係話啊，原來係有咁嘅因果關係，所以日後我去煮牛油嘅時候，都係用呢啲咁嘅方式去煮嘅。 所以大家知道咗 Alex 煮西餐嘅。 同埋好難講嘅啲地獄嗰啲咧，係好多標準嘅。 即係咧，英國話好重要。如果你煮得難食咧，佢會 ban 你噶嘛，即係你老婆。如果咁難食嘅，佢唔你咪唔係冇關係噶。 唔係我煮啊，冇人煮，自己存在。 點解我點解因為係我煮就難食啫？佢係難食噶咁樣，冇原因。你唔會你呢個回應係唔會得到諒解噶嘛？ 都係嘅。下次嚟我屋企試下。 系咯，所以你又講咗因果關係，其實普通人日常生活都成日會使用到啦，一個根深蒂固嘅觀念啦。咁其實唔止喎，喺自然科學都係極度重要啦。即係其實自然科學做乜啫？就是、企圖揾嗰啲事件之間嘅因果關係啊嘛。舉個例如我有病咁樣，咁跟住呢種病點樣醫咧？其實啲科學家就咪要揾咯，究竟我食咗啲乜嘢或者注射咗啲咩藥物可以令到我呢個病好翻嘅？咁咧，如果冇因果關係嘅，就咪好混亂咯。即係你有病啊，唔知噶，你可能跳下舞可能好翻咧，又或者點樣又好翻，即係唔應該咁講添啊。唔知點樣會好得翻啊？其實係束手無策啊，係即係咧，我哋。自然科學其實正正就係企圖揾呢個世界嘅某啲物質啊，某啲事件啊，點樣導致另一啲事件發生咁樣咯。 係，咁甚至除咗喺科學裏面咧，其實喺哲學本身咧，因果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啦，係咪？因為其中一個當時佢嘅年代啊，之前正正就係中世紀啦嚇。咁嗰陣時就係所有嘢基本上都係以基督教為中心啊，佢即係上帝係用嚟解釋一切作為所有包括人類知識啊、審美啊、道德嘅基礎、價值嘅基礎嘅。咁所以其中一個好主流嘅講法啦，就係個世界點樣嚟嘅咧咁樣，就係佢覺得或者應該咁講，佢要處理一個問題就係上帝存唔存在嘅問題嚇。咁但係其中一個好出名用嚟證明上帝存在嘅論證就叫因果論證啊。即係就係話譬如啲嘢，佢哋背後一個諗法就係、是，即係一般人都能夠接受嘅諗法就係頭先 Alex 講嗰啲，其實啲嘢梗係有原因㗎啦，咁樣係咪？凡事都有原因，即係杯唔會無啦啦喺度㗎嘛。 咁一定係，如果你話直杯點解喺度，你會想問點解呢個問題，就係、是、有啲嘢之前發生咗，導致而家出現呢個情況咁樣。咁啊，哦，因為有個好靚女嘅工作人員擺喺度嘅咁樣， 又博加人工啊， 係啦，又要咁。但係跟住你會問，咁你好自然就會想問，咁點解無啦有個咁靚女嘅工作人員嘅咧？哦，因為佢有一對好靚嘅父母生佢出嚟咁樣。咁你一路可以問噶嘛，所有嘢似乎都應該有個原因去解釋佢點解存在喺呢個世界嗰度。好啦，咁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咁樣一路問落去嘅時候，就有兩個後果啦。一係就無窮後退啦，無窮後退個麻煩就係你冇辦法開始，所以就嚟唔到今日。但係好明顯，我哋而家生存喺今日呢個時空裏面，得唔得？咁所以一定要有某個起點，佢作為一切後來發生嘅嘢嘅原因咁樣。咁、那個就係上帝啦，通常即刻跳咗嗰步噶嘛。又或者有另一啲就係、是、個世界，你睇有幾有秩序咁樣啊？無啦啦點會咁有秩序呢？一定係有個設計師啦，係咪？等於你去到人哋間屋好靚咁樣，佢話無啦啦就好靚㗎啦，裝修到。 我以為你想講話啲嘢食點今日好食，就是、因為有一個好好嘅廚師。 唔係，亦都可以係點解啲嘢會咁難食嘅咧？唔會無啦啦咁難食㗎，因為係一個錯誤嘅好差嘅設計者啦，一定咁樣係嘛？咁既然連個，譬如可能一間房或者一啲咁嘅工具，你睇落去都好精巧，好有秩序，好有規律啊，等等呢啲嘢。個世界咁複雜係咪咁偉大？冇可能冇一個原因導致佢出現而家呢個狀態噶嘛？咁樣咁，所以嗰個又係上帝啦，突然間跳咗下一步。咁所以呢個因果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用嚟去證明喺哲學上啊、神學上上帝嘅存在咁樣。所以亦都唔淨係啲科學家或者日常人關心呢， 所以大家見到就係唔同範疇啊，日常生活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會係啦，我相信。跟住去到形上學、哲學，全部都係用到因果呢個關係。我哋嘗試去揾有啲嘢引致另外啲嘢發生，咁我就揾咗啲關係出嚟啦，解釋好多嘢啦，證明好多嘢。 甚至佢仲要到一個地步就係、是，譬如我哋之前頭先講咩經驗主義同理性主義拗好多嘢咧，但有啲嘢佢哋係唔拗嘅。即其實冇人會拗，任何人都唔會拗。原來啲嘢係有原因㗎啦，呢個係大家所有人，甚至啲哲學家 共 本身幾唔同立場都會預設接受嘅。 冇錯，咁但係對於即係翻到圈啦，即係我點樣覺得圈正啊？呢、這個咁 core 咁 central 嘅一個 idea 咧， 冇人懷疑嘅嘢。 圈會問㗎啦，呢個冇人懷疑㗎嘛？你淨諗都唔覺得有哲學問題喺度，邊有哲學問題啫？咪不嬲日日都發生緊啲因果事件發生緊㗎啦。但係圈會問喎，佢問喂，其實因果係咩嚟嘅咧？嗱，呢個問題好似好無聊啊嘛，但好重要喎。嗱，我哋平時諗因果咧，我哋唔係咁，我有個諗法嘅就係、是、個因同果照嘅有啲即係所謂叫必然嘅關係，係嗰個因咧係必然可以引致到果啊。即係用翻頭先 Alex 煮飯嘅例子咧，點解你驚個食譜 OK 啊？因為食譜係講緊你加鹽佢就會鹹啲啊，加鹽佢就會鹹啲。呢、這個係加鹽會使得佢鹹啲，呢個咧係個必然關係嘅，即係加鹽呢件事同埋使得佢鹹啲呢件事。咁你哦好啦，有一個問題就係咁喎。嗱，平時咧係見到啦，加鹽就鹹啲啦。甚至頭先我成日講台波嗰啲，有個波就兩個波咁啊，一個波引致一個波喐啦。我打人隻杯，我打佢隻杯咪爛啦咁。呢啲因果關係。而圈個問題係敏感嘅。如果你覺得佢因果關係，你覺得兩者照計有啲必然嘅 connection 嘅時候，即係前個因同個果啊，佢問你點揾到啊？你有咩證據顯示先嚇？好簡單嘅日常語言問，你有咩證據先？好啦，簡單講就係你睇唔睇到先？嗱，你睇就睇唔到噶嘛，係嘛？即係。你成日就係見到前面個波喐同後面個波跟住喐啫，你見到加鹽嗰下同埋跟住有鹹啲嗰下啫，你見唔到個中有引致喎，即係嗰個引致點見到個 necessary connection？ 但我哋平時覺得係啲嘢之間有個必然關係，有個 necessary connection， 但你見唔到嗰個 connection， 嗰個引致，你就見到啲嘢接續發生嘅啫。嗱，你睇就睇唔到啦。同一時間，所以喺同翻上一節嘅框架就係、是、呢、這個照計唔係一個 matter of fact 嚟，即係你觀察唔到喺單次事件裏面，你見到一個波喐，一個波走，你見唔到嘅裏面、 嗯、 同樣道理，亦都係咁有機會會唔會第二種知識咧？頭先謙講就所謂 relations of idea 啊，或者我哋而家講話就可唔可以用推理嘅方法理性推論推論到出嚟咧？但又唔得過你一個你一個波要喐呢一下度，你推論唔到下一下個波俾佢撞到喐嘅喎。你用理性推論即係 relational idea 啦，亦都推論唔到。 如果得嘅就唔使睇個世界啦。如果得嘅，我全部 relational idea 我就知道，誒飲呢個咧就會死嘅。咁其實就唔得 啊嘛。係啊，就唔得嘛，所以要做實驗啊嘛。所以個問題就係、是，謙就要問，咁究竟乜嘢？我哋平時講嗰種因果關係，究竟存唔存在咧？有冇所謂講平時嘅日常用緊，每個人講嘢時候都預設咗嗰個因果嘅概念？究竟係咪真係堅有對應嘅咧？世界裏面有冇嗰種意義嘅因果關係咧？哇！呢個真係好正，我覺得好，即係佢問完之後，我真係諗唔到我點樣證明啲有因果關係啊！ 同埋再稍微補充澄清翻少少，嗰、那個即係頭先我哋話嗰個有兩種知識係咪？一觀念之間嘅關係同埋事實嘅知識咁樣啦。即係當然你話某樣嘢會唔會導致咩？即係呢個你要睇個世界一般嚟覺得，但係而家佢針對嘅直情係因果呢個關係本身。咁所以當你話凡事必有因或者所有嘢都有原因引致的咁樣，呢、這個判斷本身 係作為一切你其他講啊，我打你一巴你會痛啊，啲水煲到幾多度會滾啊，都係預設咗有呢種關係先。首先，好啦，而家問題就係呢種所有嘢都有一啲嘢導致佢先會發生，或者凡事必有因呢個講法，究竟呢個作為一個咁嘅判斷，佢係咪一個觀念之間嘅關係判斷咧？如果係咩意思？係就係話你係純粹分析緊因原因 cause 嘅觀念。 就推得出啦， 有冇系啦，推得出或者有冇包含到 effect 或者 consequence 或者结果嘅观念？好啦，而家个问题系，我哋唔会咁样去理解呢种判断嘅，因为如果咁，你只系好似解释紧咩叫原因呢个字或者呢个观念系咩意思啫嘛，就唔系讲紧呢个世界上面嘅嘢。我哋话凡事必有因系好明确描述紧呢个世界上嘅一种事物之间必然有嘅关系。咁所以咧，你唯有将佢睇成系一个所谓关于事实嘅知识。当你一咁样讲嘅时候咧，就要过佢个关啦，就系所有关于事实嘅知识，到最后都要追溯到某一啲印象嘅 impression。OK， 咁所以呢个就系头先我哋讲嗰个必然嗰个啦，因为即系佢分析所谓因果，如果 A 同 B 系有因果关系嘅意思系乜嘢？就系 A 要发生先过 B， 然后咧 A 又要同 B 有某啲关联咁样咧，即系要接住一个会影响一个，即系佢空间上有接触啊，佢叫做呢个唔详细讲。但最主要系讲最尾嗰个就系 A 同 B 有一种必然联系咯。所謂個必然聯繫就是每次 A 發生類型發生嘅 A 類型嘅嘢發生嘅時候，都要有 B 類型嘅要一定要發生啦。咁所以佢於是喺度用佢嗰個標準，就係話咁我哋究竟對呢，如果對因果有印象嘅意思就係對呢三樣嘢有印象啦。咁於是我哋睇啦，逐個 tick 嘅話就係有冇試過見過一樣嘢發生早過另一樣嘢有，即係先後嘅關係，我哋係有 impression 嘅直情，所以我哋有呢個 idea 做呢個判斷亦都正確。咁有冇見過 A 同 B 呢兩樣嘢之間有某種物理空間上嘅聯繫呢？都有嘅，都會見到好多啦。有時係咪你打佢一锤，跟住佢爛咗，咁你可以一路揾到嗰個關係。好啦，問題就係最後啦，係咪我哋有任何人曾經試過有見過任何兩樣嘢，就係每逢 A 呢類型嘅嘢發生咧 ，B 就會跟住發生啊？呢個所謂 necessary connection， 佢就話我哋喺呢一點上我哋冇 impression 啦。我哋最多只系见过好多次 A 发生完 B 都跟住发生，甚至我哋未见过 A 发生咗之后 B 冇跟住发生啦。我当，但系问题呢个都唔系原本我哋讲因果时候想要嗰样嘢。我哋系想话逢亲都有，就系、是、任何情况之下，我哋冇 impression 喎。但系呢个，因为我哋第一，就算以前发生咗嘅 A 事件同 B 事件，我都冇观察晒啦。但系最大问题系我哋冇可能已经经验过，或者对于将来发生嘅有任何印象嘅，因为未发生我就唔会有印象噶啦，所以我哋就冇呢一种印象，冇呢个印象，所以我哋嘅因果观念如果系咁样理解嘅时候咧，根本我哋就冇呢个观念，我哋就唔能够话凡事必有因，因为呢个牵涉到因果观念，但我哋冇任何追溯到最后嘅嗰种 impression， 所以咁就系一个即系成日都话对 common sense 一个好大 challenge。就如果你咁樣理解 common sense 嘅 causality 嘅話咧，根本就發現冇所謂對應嘅嘢，因為根本第三個嗰個唔 tick 啊嘛，咁所以 Hume 有冇辦法救咧？但係問題，即係有啲人會話會有冇機會，其實你用第二啲方法咧，仲可以講到有所謂個 necessary connection， 係啦。咁呢個咧就拉到去第二個問題度，就係、是、如果你話睇落去冇啦，一次事件裏面我哋似乎其他方法去揾到話 A 同 B 兩個事件有 necessary connection 嘅， 係啦。係啊，即係例如我會覺得。咦，咁、那個世界有規律㗎嘛，係嘛？即係咧，即係以前嘅發生咗嘅嘢，好似咧將來都會同樣嘅地發生嘅。即係譬如我以前食過呢啲嘢，跟住我嘔嘅，我食好多次我都嘔嘅。咁我好似有理由相信啊，我將來再食我都會嘔嘛。咁、樣，咁係咁係咁樣，今日個世界咁得唔得咧？用呢個方法嚟去解釋。 呢、這個就啲似所謂平時嚟講歸納法啦，或者即係而家當然有好多隻歸納法啦，但係 Hume 講 particular 某一種就係從啲過去好多次嘅例子中，可唔可以 grab 到一條 principle 就係話，譬如次次見到有 A 就有 B， 有 A 就有 B， 我哋可唔可以話其實都可以得出個結論就係、是。A 同 B 之間有一個必然嘅聯繫，就滿足到頭先 Roger 講嘅第三個條件，所以我可以話 A 係 B 嘅因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問題。歡迎翻嚟就有計傾。咁我哋啱啱就講緊咧，話圈九 challenge 咗你嘅 common sense。我哋平時覺得有嘅嗰種因果關係咧，似乎唔存在喎、因為最重要就先 Roger 講嘅就係、是，喂 ，tick 唔到第三下，講唔到啲嘢同啲嘢之間可以有 necessary connection， 係啦。咁頭先就問啦，有冇機會我哋可以用 induction 啦，所謂即係透過歸納法，之前次次都得嘅，次次都見到有 A 就有 B， 有 A 有 B， 我哋可唔可以就話，喂，所以其實有一個 necessary connection 喺度咧，就救翻我哋日常概念裏面嘅嗰個因果關係咧，得唔得咧？ 如果用呢一種方法嘅話，其實哲學家會講啦，呢個無可避免會犯咗一種叫循環論證嘅謬誤嘅。咩意思呢？循環論證嘅謬誤就係話，譬如話你想證明 A 呢樣嘢，你用翻 A 去證明翻自己， 呢個係唔得嘅。點解？因為正正你要 A 去，你要證明 A， 你唔可以用翻自己嘅證明。如果唔係，你其實冇證明到啲乜嘢嘅。咁套翻落頭先講所謂 induction 啦嘅嘅解決方法。induction 嘅解決方法就係咩咧？就係會有啲人回應就係話：喂，唔係喎，以前發生過嘅嘢同其實應該同未來相似嘅。所以就好似可以解決到一個因果嘅關係，點解啊？因為譬如話我哋用呢、這個就可以解釋到點解話之後發生嘅嘢會同之前一樣咯。因為你睇到次次都係咁樣做噶嘛，次次都會係有前面嗰個就有後面嗰、那個。OK，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你去證明呢一個咁樣嘅 induction 嘅時候，你無可避免地都要用翻 induction 呢個方法。意思就係咩咧？你而家要證明嘅係咩？就係話將來發生嘅嘢會係似翻之後將來發生嘅會係似翻之前咁樣發生。咁 induction 本身咧係唔係會係咁樣咧？如果你話 induction 本身都係 work 嘅喺將來，因為其實之後發生嘅嘢都會似翻之前發生。咦？你咪就係用翻 induction 呢個咁嘅方法 咯。因為你講緊咩？就係點解 induction work 咧？就係之前 induction 次次 work。所以跟住 induction 都 work 啊嘛，但你話之前 induction 次次 work， 所以跟住 induction 都可信咧，呢、這個本身係個 induction 嚟喎，就係、是、透過之前 induction 次次 work 嘅例子去證明 induction 係 work，所以就係咪一個原因啊？所以係 circular 佢哋。 係啊，所以其實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即、就、係、是、你用 induction 去講，其實因果存在其實唔其實難以避免呢個咁嘅循環論證，其實所以唔係一個好嘅方法。 咁於是即係搞到最後會點呢？就係咁，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喂，Hume係咪即係話冇咗因果關係呢？咁某意思上係嘅，就係冇咗咩呢？冇咗你日常生活呢，覺得用緊嗰種因果關係，嗰種有時間上接續發生啊，物理上會接近啊，同一時間嗰種內在 necessary connection 嘅呢種因果關係呢，係真係唔存在，因為根本就冇辦法去確立到嗰種因必然嘅關係，不然係透過 induction 又好啦，透過其他方法都好啦，全部最終都會循環又好啊，點樣冇辦法證明到嘅，咁咪冇咗咯，咁 Hume 點算啦？嗱，咁有時候好得意嘅 ，Hume 有啲人會話咧，佢俾咗一個叫做 skeptic 嘅 solution 即係個比較懷疑論嘅答案，佢唔係話冇因果關係，佢會咁講，佢話其實講到尾咧，我哋講因果關係咧，都唔係講到咁誇嘅，我哋其實咧可以講呢個弱啲嘅因果關係，就只需要啲事情點咧。就係會時間上接續發生 A 同 B 兩種事，跟住咧佢物理上又會靠近。同一時間，你之前見過咧有 A 都有 B， 有 A 就有 B。嗱，你唔需要有個必然關係，佢話你只需要見到有個 regularity，即係之前跟個 past record 啦，有 A 有 B 有 A 有 B 咧，我哋就會有個所謂心理上嘅聯繫。佢叫做 custom 啦，或者叫 habit， 就係個 mental habit， 就會習慣地將樣嘢叫做因果。但係呢個因果咧，一啲都唔神秘嘅，就係冇咗我哋平時嗰種咧，哇！啲嘢裏面有必然聯繫嗰個意啊因果，即係我哋心理上嘅一啲聯想嚟嘅啫，就會投射到咧個世界好似有咁。但世界係即係嗰啲經驗者之間係點咧？佢因為佢唔 care 嘅，最重要我哋有呢個咁嘅 habit。 甚至乎圈佢話，其實我哋會 feel comfortably 嘅，即係會感覺到好舒服嘅，即係我哋係。因為會感覺到舒服，我哋會咁樣諗嘅，就其實就唔係話間外在世界會有啲必然關係啊嗰啲事嘅， 所以好黐線，即係呢個係圈點解我覺得咁正，就係佢用貫徹呢個經驗主義原則，應用喺因果上面就發現咗咧，平時你好信以為真有嘅一個關係咧，原來唔存在嗰種。咁但係佢話呢個理性要求嚟喎，我哋發現個前提係合理嘅話，我哋就接受呢個結論。所以我話佢理性上係好勇敢嘅一個哲學家。 當然呢個就算你話救到，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搞到康德要出手，就係、是、因為根據佢嘅講法，其實所謂因果，一般正常嘅理解係即係存在喺客觀世界，即係獨立於認知者啊，客觀世界裏面事件之間嘅一種關係啦。你話必唔必然都好啦。但係根據圈嘅講法，其實就算經過嗰種弱化咗嘅，我只係講有某種規律性啫咁樣。其實佢主要想講嘅都係，其實我哋只係有一種心理預期，覺得事件之間應該發生咗呢樣嘢，就跟住要發生呢類嘢㗎啦。根據以前過去嘅經驗咁樣，所以呢佢將佢變咗唔係一般人講嗰種，呢個係好麻煩嘅，因為我哋話科學家佢唔會接受呢個講法，好明顯，即係純粹係嗰個人咧心理上預期啲嘢會咁樣發生，咁所以呢個後來就點算咁樣咧，就唔係咁易博咁啊，康德出手啦。不過呢度我係咁因果 講。再睇翻康德嗰集係啦，咁除咗因果之後，另外一個咧，我哋日常生活中好常用嘅概念就係 self 啦 ，Hume 都有處理過，係啦，關於自我嘅問題。 Hume 另一個好引人入勝嘅 challenge 啦，就係頭先講完因果關係，另一個咧就係自我嘅概念。咁咧，佢又係對住另一種睇法啦，就係理性主義，佢覺得自我係啲乜嘢嘢咧？對有一個唔同嘅意見，而 challenge 佢，然後帶出一啲類似因果關係咁樣一啲 可能幾反常識嘅立場嘅咁樣。咁咧首先講下理性主義點樣理解自我先啦。咁理性主義者咧，佢理解自我嘅方法同理解一啲物質嘅同一性咧，係用翻同一個原理嘅，係即係兩者係 parallel 嘅。我講咗啲事物先，譬如啦一隻杯咁樣，咁咧一隻杯入邊咧其實有好多性質嘅，即係譬如佢白色嘅，佢係圓形嘅咁樣。咁咧有陣時咧，佢某啲性質可能會改變，即係譬如佢用舊咗，或者我撞崩咗，咁依然係一隻杯。咁點解會係咁咧？因為咧背後有一個叫 material substance。嘅嘢，呢個 substance 咧就將嗰啲性質聚合埋一齊，咁啊令得佢有一個 identity， 佢就係呢一隻杯啦咁樣。咁同樣地，呢一個諗法咧就 apply 喺自我身上。咁咧自我嘅性質係啲乜嘢咧？就唔再係呢啲咁嘅顏色嗰啲咯。自我就係我哋嘅心靈嘅內容，譬如我嘅知覺啦，我而家感到凍，然後又感到熱，又或者我而家諗緊某一樣嘢，好似。Alex 最初講有啲性慾喚起咗咁樣，咁咧其實咧就係 性慾喚起咗你嘅性慾。 呢啲咧就好似咧，就好似隻杯黐實咗啲顏色啊，嗰啲咁樣。喺自我嚟講咧，我就有唔同嘅思想內容不斷喺度變化嘅。我依家諗呢樣，下一刻就諗嗰樣。咁大佬咁不斷流不斷變，咁點解仲係我咧？咁其實背後咧就嗰啲理性主義就覺得啦，有一個。叫做心靈實體嘅嘢，一個 substance， 佢咧嗰啲性質咧就黐喺呢個 substance 嗰度。咁咧呢 substance 一個換一個唔緊要嘅，只要呢嚿嘢喺度嘅話咧，嗰、那個仲係我嚟嘅。咁譬如迪卡爾嗰啲哲學家就會一路推論落去，呢、這個其實就係靈魂咯。跟住佢甚至乎可以推論埋佢係唔會毀滅嘅咁樣添啦。好啦，然後就講 Hume 咯。Hume 咧作為一個理性唔係作為一個經驗主義者，佢梗係唔 buy 呢一套啦。佢就用翻佢個方法嚟去 challenge 呢一樣嘢，就係、是：咦，大佬，其實我哋諗下，我哋嘗試觀察下內在地觀察下自己嗰個心靈嘅經驗啊，我哋就會發現，我哋從來冇經驗到有一個類似實體嘅 self。我哋嗱，其實有啲乜嘢咧？就係、是、譬如我依家凍咯，我依家熱咯。然後我依家性慾喚起咯， 個別嘅感，性慾個別感覺 就冇咗。 即係你諗，你見到我就諗起性慾。 唔係，我係代入你嚟講嘅咁啦。咁只不過咧有一紮呢啲咁樣嘅 perception 不斷流逝咁樣，我哋從來冇經驗到有一個叫做實體嘅嘢喎，咁樣 變嘅一路留喺度嘅， 即係最多經驗到啲 perception， 係經驗到個 perceiver。 所以 就見到呢啲嘢啫嘛，你冇經驗嗰個見嘢嗰個嘢噶嘛？ 係啦，所以佢就覺得，咦，其實好似迪卡爾嗰啲人咁樣諗，咦，有一個實體去 hold 住，令得我係同一個我，呢、這、一個解釋咧係唔合理嘅。其實因為冇經驗嘅證據，冇 impression 去支持嘅咁樣，咁咯，咁其實佢自己咁，但係我哋都有個自我嘅概念噶嘛，同埋我哋都會好。常識地覺得十年前嘅我係今日嘅我噶嘛，咁佢都要解釋噶嘛，咁樣咁佢會點樣解釋咧？咁樣， 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所以即係有時會咁講叫做所謂 bundle theory of self 啊，英文講就係、是、喂，咁最終咪冇咗個我咯咁嗱，好似因果關係嗰邊咁啊，就係、是、佢有時咧就話冇咗你平時講嘅嗰種因果，但係佢話咁我哋平時用因果呢啲字啊呢啲概念咁講咩咧咁，佢就會有一個咧即係收細啲嘅弱化咗嘅嘅一個概念去講咩叫 self 嘅咩叫自我，佢就最終講咯就係、是。你就係見到嗰啲，你見到嘅嘢嘛，經驗到嘅嘢嘛，冇講到嗰個經驗者啊嘛。於是佢就話：哦，我哋有呢個強咧，唔一定要講一個獨立於嗰啲經驗到嘅嘢嘅經驗者嘅。其實所謂我係咩意思咧？佢就嗱又嚟咯，呢、這個好黐線，挑戰我哋嘅日常經驗啊，或者日常嘅呢個常識啊。就係、是、所謂我咧，對佢嚟講咧，只不過係呢一堆我哋經驗到嘅嘢咧嘅集合嚟嘅啫，好似個bundle咁樣，黐住曬、捆住曬我哋平時見到、經驗到嘅所有嘢。咁好似一條河咁樣，呢、這個經驗嘅河咧就係所謂我啦，就冇一個獨立於條河去望住呢條河啲經驗嘅嗰個 perceiver 嗰個經驗者。咁嘅話咧，所以我有時可以係一個簡單嘅稱呼嚟啫，就稱呼曬我哋咁耐以嚟咧所有經驗嘅總和，係啦。咁但係好黐線嘅就係、是。佢挑戰咗我哋嘅常識咯，我常識從來唔係咁樣理解咩個 self。 同埋佢呢個講法都解釋到點解我哋都會用我呢個字啊，就算我哋變化，因為咧你喺一個崩度入面有好多嘢啦，跟住咧你可能咧去到呢一刻我甩咗一個，然後有一個新嘅入嚟，咁咧佢嘅解釋就係、是、只要咧你大體上。譬如其實佢就話冇一個 standard 去決定點為之變咗另一個人嘅，你只要大體上咧嗰啲 甩咗嘅 perception， 然後啲新嘅嚟。但係只要大體上佢個變化唔大嘅話咧，我哋個心靈咧就好 smooth 咁樣覺得，因為似嘛，我哋就會覺得啊，佢應該都係同一個嚟嘅咁樣。 其實佢用咗一個可能會令玻璃心碎裂嘅一個比喻，就好似一個國家咁樣，或者一個共和國咁樣。你諗下 ，Mary 只一個國家，譬如話蘇聯咁樣先算啦。OK， 譬如話或者唔好用蘇聯啦，總之係一個國家，佢個體制可以變嘅。OK。佢嘅國域甚至係可以變嘅，即係自古以嚟乜乜乜係乜部分，咁嗰個部分甩咗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大程度都會覺得，如果個部分好細啦，都會覺得係同一個國家嘅、人口可以變啦，歷史文化宗教可以變啦，人就好似一個國家咁樣啦，即係你可以係 同樣 係， 譬如我做人嘅原則就好似一個國家嘅原則，我變咗啦咁樣，咁咧只要咧我其他嘢大體上唔變。我都係我啊， 係 咪啊？ 同埋呢個有個好處咧，就係方便啊嘛。譬如我要講康庭，咁用康庭咧，姐指你啦，每次。咁但其實根據呢個理論咧，即係其實冇一個叫做獨立於康庭嘅所有性質，佢嘅身高啊、膚色啊、諗法之外，仲好似有樣嘢喺後面晾住咁啊嘛。不過我次都話，喂，嗰個坐嗰個位而家著住藍色衫啦，乜嗰個人，喂，好煩，我都描述唔完，都指唔到個人，我叫用康庭。所以呢個有時又叫唯名論啦，去指向嘅呢個第一點。第二就係、於是佢對我哋造成嗰個衝擊係點咧？就好似我哋原本以為有張台布揞住喺度，你一定有啲嘢晾喺後面先至會晾住啲台布嘛。揭開你 expect 有啲嘢，雖然我見唔到張台，我都可以從張台布嘅形態估到，但係原來實際上人嘅自我同嗰啲性質係咩關係？就係、洋葱，你一路摸摸摸，你以為後面一定有啲嘢晾住上面啲嘢，其實摸到最後係空。 就喊啦， 只係剩翻眼淚。 所以我覺得好得意就係我哋揾一個小總結咧，就係、我哋有時會話咧 ，Hume 咧係歷史哲學史上面最出名嘅一個懷疑論者啦，就係、最終係令到咧用佢嘅原則咧係理性挑戰我哋好多習以為常，覺得一定係啱，一定會有嘅概念。而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哲學嘅一個好好嘅體現嚟嘅，就係、點樣追尋理性咧，甚至有時要懷疑一啲你必然以為係真嘢咧，都冇辦法對繼續懷疑落去。不過有啲嘢唔使懷疑嘅，就係、今集時間到啦，我哋下一集翻嚟繼續。Thank you.